第214集，他们果然有女成员。仁义出院第三天，接到秋妍打来的电话，希望他如果身体上允许的话，能去警局录一下口供。只是日常活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仁义想要拒绝，也不是不能用身体做借口，去还是不去，他确实有些犹豫。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何况这个案件他也身在其中，牵扯颇深。可去了就势必要面对秋妍，面对龚应贤，势必要重温那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想了想，其实嘴上说着什么都不想知道，他心里啊还是关心案件的进展的，这与龚应贤无关。他当然要知道，那些夺走他重视的人，让他数度深陷危险，对无辜之人有巨大威胁的邪教成员，都有怎样的下场。所以仁义还是去了。许久不曾踏入的红五分局，还跟往日一样，忙碌又紧张，他也得到了很多熟人的关心和问候。龚应贤出来接仁义，仁义没有过多的表示，周围人都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对劲儿，而这已然不是第一次了。围观的人都在私底下嘀咕着，哎，是不是他们俩又吵架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 路上龚应贤时不时地偷看仁义，有一种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却不敢付诸行动的瑟缩，这要是让旁人看了去，怕是要大跌眼镜。唯独在仁义面前，龚应贤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且更像人。 我也以为我不会来。 身体好点没？ 还可以。 在进屋之前，龚应贤突然拉住了仁义的手，用手指头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掌心，小声说， 你不问问我的伤吗？ 仁义瞄了眼龚应贤的右臂，他看得出来那只胳膊处于带弓的状态，但他一直忍着没有问。 应该没大碍吧？ 我倒希望有，这样你就会稍微关心一些吧。 别说这种胡话，进去吧。 屋里有秋妍和蔡强，仁义见蔡强头上的纱布还没拆， 蔡警官，你伤好点了吗？ 哎呀，轻伤不下火线，咱们是同病相怜。 仁义笑得无奈又苦涩。 仁队长，谢谢你愿意过来，请坐吧。 仁义对秋妍也没什么好脸色，只是客气的颔首。 我以为蔡警官受伤也是假的。 秋妍和龚应贤脸上均闪现一丝尴尬。 张文会在家里布陷阱，是我们没想到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的？ 文辉商场纵火案，那个时候我们都认同，调查组内部有人向方志旭泄密。我排查了警察后，又查火调科的人，发现他前后参与了好几场跟光明神教有关的事故调查。我开始没有怀疑他，但例行深入调查后，发现了他的一些可疑之处。 你们不抓他的理由好理解，但是给他寄出他出现在医院的照片是为了什么？ 人一慌就容易露出破绽。我们本来是打算观察他，威胁他跟我们合作，没想到还没来得及跟他联络就出了酒店的事，他也趁乱跑了。 那黄燕呢？现在在哪里？ 在拘留所，调查还没有结果，所以暂时没有提起公诉。他为紫燕办事纯粹是为了钱，所以在我们的威逼利诱之下同意跟我们合作。他跟紫燕或是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见过，一直通过网络或者电话联系。我们利用这一点，找了个跟黄燕背景、口音、年龄、体貌特征相近的同事去做卧底。根据黄燕的说法， 白燕跟紫燕有频繁的联络，所以我们希望骗过白燕，通过他引出紫燕。 所以那两个假扮成人质的人，你们一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了，但是紫燕又派了其他杀手来，是连黄燕都不知道的。那时候我们就担心黄燕是不是暴露了，但后来发现似乎没有，至少那个时候没有。 你们是怎么瞒过郑培的？仁义无法想象他们要怎么去伪造一个警察的死活的。 是赵队长安排的，不过郑培早有怀疑，他主要怀疑两件事。第一，他不相信现场的杀手都是应贤干掉的，我们用的枪不一样，而且发现尸体的位置距离上跨度有些大，当时确实有两个是我和假扮黄燕的同事干掉的。第二，现场少了一把枪，是我疏忽了，我拿走了。 因为你和紫燕增派的杀手出现，计划有了很多变动，相应的也就有了很多漏洞。从刑侦角度来看，现场到处都是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郑培一直要求见严姐或严姐的法医报告，都被拒绝了。前段时间他和赵队长天天剑拔弩张，我们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只能尽量隐瞒。 其实这个计划连我都不知道全貌，那个郑培啊弄得我们头疼死了。不得不说他真挺厉害的，正常办案程序都没问题，挑不出他毛病来。反正有他在一天，分局不得安宁。 说到郑培，龚应贤和邱岩的脸色都很不好，仁义也对郑培这个人很抵触，也许是因为他此前没有以嫌疑人的身份与警察打过交道。一个经验丰富手腕强硬的资深警察有多么的犀利敏锐咄咄逼人，哼，他算是领教够了。 那现在呢？他还在分局啊？ 对，他被惹恼了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邱岩拿起手边的马克杯喝了一口咖啡，口气柔软。 任队长，我无法向你详述我们那段时间承受的压力和遇到的阻力，我们确实是有很多苦衷，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 任毅别开了眼睛，他怕自己对邱岩心软，他的余光也能感觉到龚应贤在看自己，但他假装不知道，又问： 我们陈队长的事儿，你们开始调查了吗？ 调查了，目前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而被张文偷走的那些物证和资料很可能已经被销毁了。 所以你们无法证明陈队长有问题。 任毅心情复杂，他当然希望陈小飞没有问题，但他希望的是用确凿的证据去证明陈小飞的清白，而不是证据不足。 还没有找过他本人，现在还不好说。 那护士呢？他们果然有女成员。 我们现在掌握了一些线索，还没有证实，所以要保密。如果你想。 不必，不能说的你直接告诉我，不能说，我又不是小孩，不会无理取闹。 龚应贤张了张嘴，似乎哑口无言。 好了，我想到的我问完了，你们问我吧。 我们把口供录了吧。 仁义眨了眨眼睛，足足沉默了半分钟才道： 我不想把整件事再重复一遍，医生让我少生气，还是你们挑有缺漏的地方问吧。 好。 录完口供，天还亮着，仁义看了看时间，决定去趟养老院，这时候过去正好能赶上陪他爸吃晚饭。 仁义，你去哪儿？ 去看看我爸。 仁义顺着走廊往外走，头也不回地说： 我跟你一起去。 你们看起来很忙，别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这怎么会是没有意义的事？ 你不是真的想去看我爸，就没有意义。 我想和你在一起，也没有意义吗？ 上看。 仁义压抑着心头的怒火， 他刚刚才被迫回忆了一遍自己是如何被利用和被隐瞒的。此时仅仅是看着供应贤，心里也火烧火燎的。可供应贤根本想不到这一层啊，这个人大部分时候都如此，不是故意忽略或践踏别人的感受，而是因为缺乏共情而从来都是难以理解别人。 我不想冲你发脾气，也不想和你吵，我们都冷静一段时间吧。 你说的冷静一段时间就是在逃避，上次也是。我犯了错，你就要放弃我吗？ 仁义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人正好拐进了走廊，仁义的目光朝他飘去，气压更低了。来人是郑培。龚应贤扭头看了一眼，眸中温度骤降，比之在绝大多数人面前那个冷淡傲慢的龚应贤还多了不加掩饰的敌意。郑培表情毫无波澜地走了过来。 任队长，伤养得怎么样了？ 一时半会儿看来是死不了了。 那就好。龚警官，我提醒你一下，你和任队长过于亲密的关系可能会使他的证人身份遭到质疑，至少律师会把这一点当作机关枪在法庭上扫射。 那又如何？ 哼。 龚应贤当着郑培的面拉起仁义的手， 晦气，走。 仁义想要甩开，却又觉得这时候不管两人之间有什么问题都不该让郑培看出他们的问题，于是沉默地被龚应贤给拽走了。龚应贤一直抓着仁义的手，直到前面有同事走来才不甘不愿地放开，但仍然不死心地跟着仁义来到了停车场。仁义走到车前，板着脸看着龚应贤， 成熟一点吧。 我难得有半天的空闲，只想和你在一起，做什么都行，哪怕只是跟着你。 龚应贤此时的眼神竟是无法形容的单纯，就像一只迷路的小兽紧咬着仁义的尾巴，生怕跟丢了。 你要跟就跟着吧。 龚应贤面露喜色。